分差两毫，要是你乐意做，怎会给那几处难道？我的心里未一样高，你别为此苦恼，挨争只不过磨平几寸，会试着习惯这差距，就你的拥抱。如何落泪，落到山腰都竟已化做梦，如何寂寞，候了飞机通通飞不到，虽说习惯高空之中孤立的感觉，愿我低头时仍能够忘记安置我的情人怀抱。 用情投入，唱到沙哑，眼泪已落下。

但我知此刻美梦不会久，缘分太感伤，盼你多见谅，不相见勉强日后惆怅。 长夜冷冰冰，每次温暖后，次次爱我拒绝任你走，明白你处境，我也得接受，不可说再见亦是朋友。 看你心痛苦，没法去补救，若再不归家，找不到借口，凝望你眼睛，有更深感受，痴痴意放弃亦未能够。

头的身影。我鼓起勇气忘记这个距离，怎么告诉你爱慢慢烧尽，享受是我的脚步，

相识爱恋的你，从前是任性不可以，不得已，越想尽力越未成事，令彼此友谊无限次告别往事，让我先知，不想都不可，无能力负荷，但痴痴的心靠近过，不必再吻我，不必再想我，亦不必解释哪方出错，和你每一刻的恋火，记忆于心窝，或许他朝可美丽过，仍怀念。心靠近过，不必再吻我，不必再想我，亦不必解释哪方出错，和你每一刻的恋火，记忆于心窝，或许他朝可美丽过，仍怀念你，别了今次，好好的过。 九九九聚焦2018旅博会。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大家好，我是金涛。今天啊，咱们继续回顾旅博会的精彩内容。大家都知道，北京是一个快节奏的大都市，很多人都没有太多自己的时间，很多人都在忙着追逐自己的梦想，为了自己的工作奋斗。但其实，我们完全有必要给自己几天的时间去好好轻松一把。其实北京周边就有很多好玩的地方，非常适合自驾游，就比如我们当天采访到的金海湖。 啊，大家好呢，我是金海湖销售张建玉，然后呢来自金海湖景区。嗯，这个景区呢在平谷区，然后从北京市区开车到那边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然后整个景区的话有22平方公里，有优质的水源，是北京第三大水库。我们都知道北京有密云水库、官厅水库，但是呢前两者都是作为直饮水，没法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嘛。但是金海湖呢，作为北京第三大水库的话，它是北京最大的可以用作旅游开发的一个水库，上面好多旅游项目，比如像坐游船、坐快艇、坐飞伞都 OK 的。然后今年的话，景区这边会主打一个产品叫门票加游船，它呢是包括景区的游览加游船游览。景区呢主要看我们这个草坪，包括大坝彩绘，彩绘的话是由百名艺术家同时执笔，是用毕加索的水墨画作为元素，比较有艺术气息的这种。坐游船呢是体验度比较好的，因为它是有两个岛的一个登岛游览是赠送的。第一个岛叫上宅人工体验园，上面有一些小动物，像小孩比较喜欢的猕猴，包括小矮马、金刚鹦鹉，还有就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小宠物猪都在上面的。另外还有餐厅，因为可能好多景区里面就是走了一圈没得吃，但那边的话餐厅环境特别优美，是一个离湖餐厅，叫观海清涛，环境优美，一个室外餐厅，在那边可以吃吃饭休息一下。然后呢乘坐游船去第二个岛，第二个岛呢叫衡山公园，它呢是锯齿崖的形式，所以当地人叫它锯齿崖，里面有一个木栈道，可以登山徒步游览，像有一些登山爱好者或者是徒步爱好者可以在那边。而且在那个地方的话，四季的景观是特别美的，像我们现在看绿叶，秋天的话不是有红叶造林吗，那边有红炉、有枫叶都有的，景色特别优美。然后呢再从锯齿崖回到我们大坝景区，就整个游船现在主要是坐这条路线比较多一些。嗯，今年的话主要主打两项，一个是节假日是直升机游景区， 就是到景区这边呢有一个直升机项目，每逢端午、十一这种节假日的话呢，直升机会在草坪那边停着，大家可以坐直升机围绕金海湖走一圈，看一下金海湖整个的景观，包括里面里湖的一些草坪啊、酒店都能看到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今年夏季会主打一个水上项目，叫水上嘉年华，它呢是全亚洲最大的一个水上漂浮项目，是整个项目都是在湖面上进行的，然后里面有一些漂浮的设备，像水上碰碰车、水上浮毯、水上滑梯，这些项目都是比较有乐趣的，特别适合亲子这块儿。两日游的话呢，我这边可以做一个我们这边的一个住宿的一个行程，就是因为我们这边不仅有景区还有酒店嘛，第一天可以上午从家出发之后呢开车到我们景区游览，就是说我们玩的一个景区项目，就是一船游两岛，在岛上吃吃喝喝玩一玩。然后呢下午的话呢到四点钟左右吧，可以开车然后呢到我们内湖的酒店来住宿。我们内湖有一个酒店叫游艇度假酒店，而且这个酒店的设施很好，在四点之前它是有船接送的，比如您住宿酒店的客人，他是到停车场之后呢有钓鱼船直接从码头给您接到酒店来入住，然后呢第二天早上那边会用个早餐，然后呢在酒店那边的碧波花园岛上游览，那个是相当私密一个岛，只有住宿客人才可以进去的，不是住宿的客人是进不去的，非常休闲而且私密性很好的，里面有果岭草坪，包括你可以参加一些俱乐部，像徒步俱乐部、射箭俱乐部，包括有马术俱乐部，还可以看一场免费的马术表演，这个是套餐内容包含的，就是那种住宿的套餐。 所以说啊，很多人抱怨自己没有时间出去玩，其实不是没有时间，是你不会发现那些离你最近的风景，所以选个周末去转转，给自己的生活润润色，这样才可以更好的生活嘛。当然北京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如果你还是不满意那没关系，那离北京就半个小时动车的天津又有什么好玩的呢？ Hello 大家好，我来自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然后今天呢来到这个展会，很高兴能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场馆。天津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呢属于4A 级国家开放式景区，然后呢也是华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极地馆，占地面积大概在4.9万平方米，它的外形是一个鲸鱼状的复合结构，所以看起来也算是一个地标性的建筑。本馆呢开馆是有8年了，从2010年开馆以来，然后以其丰富的极地海洋资源，然后还有一些多元化的演出，受到很多游客朋友们的喜爱。然后到目前为止，本馆是有3大表演、5大动物科普秀，以及夜宿、夜宴等高端的一系列的产品。现在来说的话，本馆最大的特色还是以它的3大表演为主，分为海豚表演、然后美人鱼表演，还有低温水下的一个白鲸表演。像今年呢属于一个企鹅年，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馆生出了2只阿德利小企鹅，所以整年都是在以企鹅为基调，然后每个月会推出小企鹅公益计划，有不同的主题活动。像今年从6/1开始吧，然后开设了一个恐龙乐园展区，然后一直从6/1到8月份都会有一个水枪大战，在天气好的时候小朋友可以和家长啊还有其他的小朋友在这个乐园里去进行一个互动式的一个游玩。像周边游的话，天津本身离河北和北京都不是很远，从北京也好河北也好到天津也就是1个多小时2个小时的车程。如果早上出发的话，大概在上午的9点左右就可以到馆，然后上午在馆内玩一圈，然后中午可以在馆内去进行一个吃饭啊休息，然后到下午2点3点左右，从场馆出来之后，在滨海新区今年新开了一个文化中心，然后有一个在网上特别红的网红图书馆，离我们场馆也就是在10分钟到15分钟的路程，非常近。一日游走这条线路下来的话，既可以看到丰富的海洋动物，然后也可以在这个书海里遨游一下。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一些近的景点，所以说啊，很多人远的去不了，那近的总可以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叫上三五好友，约个周末，规划个2天的行程，甚是舒爽呀。好了，我是金涛，旅博会经典回顾，我们下期再见喽。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

一个不知的欺骗，如天空的污染，终于都上演。我记起那年暑天，友情爱情两边都发现亏欠，情路上跌损，最后已是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再度回想谁的脸，往日那位少年，又再路过事发景点，痛伤少不免，仍是会流泪失眠，常记得当天冠心的一天。我记起那年的冬天，半蒙半蒙困于茧里面兜转，缘分未看穿，最后已是过境迁，长街风景已变，再度回想谁的脸，往日那位少年，又再路过事发景点，痛伤少不免，仍是会流泪失眠，泪染穿心穿肺那一点。再繁衍会否不改变，仍是会离别纠缠，不去穿心一箭感恩不怨，我感激这年春天，花再开遍祝福相献，待那丘比特放出新一 再有滋味。